笑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秋天的童话，

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剩挥散不去的难。 周杰伦的一首苦情歌《风》，以秋天的枫叶营造惆怅萧瑟的氛围，描写的是失恋之后一个人的落寞。当然了，秋天不只是一个人的落寞，还有喜悦和温暖。许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九月一年过年呢。许巍和父母看了关于庐山的纪录片，父亲感慨还没有去过庐山，来年九月许巍就带着父母去庐山游玩。一家人在山上喝茶，这个时候正好一只蝴蝶飞过来，许巍很风趣地说了一句欢迎你啊，没想到蝴蝶落在自己手上，于是便有了开头这样一句难忘的九月，一只蝴蝶在飞舞，翩然起舞你左右，落在我手上。 难忘的九月，一只蝴蝶在飞舞，翩然起舞你左右，落在我手上。和风中的雨丝，庐山东陵的 向天际，多么难舍的九月，我能日夜守护你，记忆深处的旅行，短暂的相聚。 是许巍演唱的九喜悦，发生在难忘的九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九月的高跟鞋，这是好妹妹在2014年翻唱齐豫的一首歌。时隔4年之后呢，他们邀请偶像齐豫共唱传歌，本周排在第38名。秋天在音乐当中还有哪些细腻的感觉，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分享。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是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由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联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合镜展昨天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经楼二层展厅拉开了帷幕。64件套铜镜文物为人们揭秘了日本古代铜镜文化的变迁，展现了日本古代铜镜源自中国又极具本民族特色的艺术特色。展期到11月12号，每天展览时间为9点到16点半，每周一闭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门票30元，本展览不另行收费。再来关注，本周日 Herkant 创将在铸钟美术馆开幕，展览将集中展出肖鲁、赵银欧、曹宇三位女性艺术家的绘画、行为、装置、影像作品。三位艺术家分别出生在60、70和80年代，他们从文化审美、创作主题、个人情感、性别立场到创作媒介都有着不同时代的个人表达。这次展览的中文名创，一方面指创伤，而另一层意思也是创造。策展人希望展览能够通过破坏和重建来改变女性和女性艺术的观念桎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创造。展览将持续到10月14号。最后来看，今天上午全国高校首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活动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在今年5月成立的北京服装学院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北京服装学院的全体师生将参与冬奥会的吉祥物设计，同时带动社会力量为征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助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来分享和秋天相关的歌。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小柯《北京秋天的黄昏》。当秋天傍晚走在街上，秋风习习，落日余晖，这样的感觉会不会很浪漫呢？ 只是 Sara 梁心怡演唱的《当秋天遇上秋天》，歌曲唱到的是一个四季的轮回，一整年的期盼。似乎很多爱情开始于秋天啊，开始于夏天，结束于秋天。很多时候，秋天仿佛是一种别离，要么会到远方求学，要么到远方工作。很多爱情在秋天不疾而终，在情伤之中的小女生暗暗叹息：“秋天别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体会一下这种心情。有请侯湘婷。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 我还没忘。 身，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 是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秋天的歌曲，刚才这首歌在苏打绿2013年秋故事当中邀请到了美国清新系小仙女 Priscilla 合作了这首从一片落叶开始。秋天也象征着丰收，在李健风吹麦浪当中就描写了秋天麦子金黄的景象。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在看麦田守望者，于是写了这样一首风吹麦浪，抒发对秋天的咏叹。

让桃花期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期阿胶糕，桃花期吃出来的美丽。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黑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带您畅游多彩北非，蓝白交错，编织出浓厚地中海风情小镇，众多文化遗产古城，勾勒昔日繁华风韵古都，撒哈拉沙漠驼铃声响，回眸遇见那片海市蜃楼，舒适航空、星级酒店、地道美食，提前报名享立减优惠，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32只天鹅，70人强大演出阵容，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天鹅湖》舞姬9月20日至23日重磅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四大首席明星领衔出演。恢宏的舞台布景，浪漫的爱情故事，高难度的炫技舞段，豪华阵容，璀璨巨阵，演绎唯美芭蕾经典。 1998，2018，20年风雨路，20载。民歌情，最美好的歌声从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跨越千山万水，穿越森林湖泊，来到您的耳边。9月23日20点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2018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晚会。又是一年，大地又飞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久别重逢。北京音乐广播，全国音乐广播协作网，南宁人民广播电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面向全国5亿听众进行同步直播的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地飞歌2018晚会的现场。我是今晚的转播主持人，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刘慧。我在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南宁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为您来做现场转播。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南宁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月。小月你好。 大家好，很高兴这一次能和北京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全国卫星音乐广播协作网共同来直播我们的这一次大地飞歌2018的民歌艺术节晚会。 对，今天的这个晚会呢，在全新启用的广西文化艺术中心的超大剧场来举行。 是， 这个剧场呢也是在邕江边，紧邻南宁大桥。艺术中心整个的外观是以南宁的市花朱槿花为设计灵感的来源的。 没错，非常的大气和漂亮。 没错，今天的剧场现在已经正式开演了，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现场的声音好不好？今年的这个开场真的有别于往年大歌大舞很宏大的开篇，而是选取了以小朋友吟唱、合唱和清唱的形式哈。 没错，他在清唱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身后的大屏幕配合着播放着20年大地飞歌的精彩图片来一一进行展示和回顾。那我觉得这样的开幕式，这样的开场会让大家一下子就拉入了当年的那个情境。 花传佳话。 红山水起悲不忘， 红朝阳放浪朝霞， 蓝朝霞，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开场歌舞广西泥里呀。 对，我们的这个其实这首歌哈、是广西的一首神曲来的。 神曲就是在广西的人都会唱、是吗？ 对，这几年这首歌特别受欢迎，而且你一听就会记住了这个泥里呀，泥里呀，大家都这么说。 泥里呀是什么意思啊？ 啊，这是我们的壮族的语言哈、壮族的方言。泥里呀见面之后一定要这么打招呼，因为它是你好的意思。看到我们的壮哥壮妹，就大老远的就可以跟他们说妮妮啊妮妮啊。 那么现在呢，舞台上是亮相了今年晚会的四位主持人，分别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纪晓君、广西电视台的周雷、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孙普以及南宁电视台的夏颖。 大家好，我是广西电视台的主持人周雷。 大家好，我是湖南电视台主持人孙普。 大家好，我是南宁电视台的主持人夏颖，欢迎各位的光临。 欢迎各位， 欢迎你们。 刚才开场的一曲 Nady 啊，可以说是穿越时光，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活力和热情，同时也为我们拉开了歌唱新时代民歌咏芳华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大地飞歌2018晚会的序幕。 歌声响彻天际，笑语萦绕云端，深情记录的是这片土地的世代变迁，在歌声飞扬中，南宁与世界牵手，与时代和鸣。绿城的岁月便是歌海的春秋，金秋的南宁被金秋的欢乐熏染，赋予出南宁最美好的时节。 今晚让我们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南宁汇聚天下宾朋，以歌会友，以情放舟，以心作桨，奏响美妙的旋律，遨游在民歌的海洋。 民歌年年唱，今年大不同。2018年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可以说是饱含深意。40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讲述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而八桂大地也用探索和奋斗为中国梦想增添了一道绚烂的色彩。嗯， 没错， 今年的这个广西南宁民歌艺术节啊，其实特别值得和大家提及的一点，就是南宁电台专门为此次民歌艺术节启用了全新的一台全媒体的转播车。 对，我们的这个转播车特别的厉害了，就是相对于从前我们叫传统的这个转播车来说呢，大家可以发现一个词叫全媒体。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广播还有文字之外，将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转播车全程的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是如何把我们的美好的节目传递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享受我们这个现场或者是我们直播当中的一些更适合视听的一种感受。 昨天我们下了飞机以后，也是第一时间在这个转播车里体验了一下，确实真的跟以前的绝对不一样。 是的。 好，现在我们进入了晚会的第一乐章，大美壮乡，山歌年年唱春光。哎，这个最早的版本是不是黑衣壮民族多声部的无伴奏山歌？ 没错，在2005年的时候，他第一次亮相民歌节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把这个古老而神秘的黑衣壮民族带进大家的视野。那今年的这个改编的版本是由广西著名的民歌手陈春燕携手六亚组合为大家带来。 冬眠 起你的名字，就感到莫名心跳，听到你的呼唤，思念如风奔跑。没有你的日子，总有些无依无靠，走进你的目光，这种感觉真好。 谢谢陈春燕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 谢谢，真是 刚才的这一曲陈春燕的演唱《山歌年年唱》春光哈，舞台真是特别的美。 对， 我发现像这样的演出一旦搬到剧院剧场里来演出之后，再配上灯光，真的是颜色布景包括景深，你会觉得特别的养眼。今年的主舞台也是设计的很特别，在我们面对舞台的两边是用了广西最为著名的一种乐器， 是 铜鼓。 对，它的这个表面的花纹其实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不是一面干干净净的鼓啊，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广西的这个壮锦，把它编织到这个鼓上去的。刚才我们包括看欣赏到这个歌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伴舞的演员们都拿着一片叶子？ 是啊是啊， 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广西的芭蕉叶，很有特色的。 哦，是这样。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next song is for our beautiful hometown. Clear waters, clean mountains. 在舞台上我们听到的是创意合唱。 是的，我们看到呢，把我们最传统的这个绿水青山都是歌这个传统的少数民族歌曲哈，现在变成了一个四重奏的演唱的版本。其实呢，它的这个改编我觉得是为了迎合我们今天的所在的位置，广西艺术中心，因为这样的视听更适合大家在这个剧院当中去收听。 而且从2016年的大碟飞歌开始，也是不断出现了各种民族乐器，现代的民族乐器和民歌的结合哈， 对， 传唱度非常高，我们请大家来感受一下。 谢谢谢谢大家。哇，孙铺，我其实平时常常在想啊，如果 真的是很不一样哈。 嗯哼，刚才的这个表现呢，唱的其实是粤语融入在其中，是我们南宁的方言， 是吗？哦，我在最后怎么还听到了京剧的那种唱腔的融入呢？ 哇，今年的这个融入可非常的多，刚才 很大胆。 对，我跟你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可以期待的就是会有传统戏剧和京剧的结合，会有一个专门这样的节目可以给大家来进行欣赏。 对，而且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来呈现的是什么？是少数民族的表演者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串烧。 没错， 我们将会听到蒙古族的牧歌， 对，藏族的在那草地上， 以及 还维吾尔族的阿拉木汗等等歌曲。 我觉得在壮乡的这片土地上哈，真的是你会听到民歌，真的是丰富多彩，而且在今年的这个晚会上是以各种各样特别的形式来呈现， 是 真的很期待。就是你不听到这个歌声，你完全不知道今年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表现形式。 嗯， 好了，舞台上出现了一片大草原了，我们就知道这个 蒙古族的民歌要响起了， 对，牧歌要来了。蒙古族的歌曲其实真的也是特别多，今年是选取了这一首歌词充满诗情画意的。 嗯， 蒙古族的民歌分为长调和短调，那么牧歌是一首长调的民歌。蒙古族的这个长调民歌也是节奏自由，很舒展，旋律也很悠长，也很抒情，有独特的那种装饰音哈。 是的，只要我们是闭上眼睛来欣赏的话呢，就不自觉地被他们带到蒙古族的那个放牧的场景当中。不信大家试一试，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辽阔的大草原。 呼嘿， 这是牧歌。现在我们要拉荣央宗，来自藏族的这位歌手带来的是在那草地上。 喊什么羊，山南不肥也不瘦。阿拉木喊什么羊，山南不肥也不瘦。他的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岩流，他的小嘴很多情人，眼睛能使你发抖。阿拉木喊什么羊，山南不肥也不瘦。阿拉木喊什么羊。在哪里吐鲁番石三百六，阿拉木汗如在哪里吐鲁番石三百六。为他黑夜没瞌睡，为他白天唱歌唱，为他冒着风和雪呀，为他鞋底唱跑走。阿拉木汗如在哪里吐鲁番石三百六，阿拉木汗如在哪里。 谢谢我们各民族艺术家们的精彩演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组非常特别的民族歌舞的串烧，相当的精彩热闹哈。 是的，我们刚才听到了蒙古族的豪爽，藏族的热情，新疆的欢快，在这一组的串烧当中真的是一览无遗。配合着舞台的舞美啊，还有灯光，我们真的是仿佛置身在少数民族节庆的欢乐歌曲当中。 我听说其实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哈，特别有名的是一种叫赶歌围的活动。 赶歌围 是不是 我们这边叫做赶歌墟？ 哦，赶歌墟。 对啊，我们的这个活动是特别有名了。你知道什么叫赶歌墟吗？刘三姐有没有看过刘三姐这部电影？ 对吧？ 对，我们的这个电影呢，里面就是反映的我们的少数民族赶歌墟的场景。大家会约定在一个节庆的氛围，在我们广西是3月3啊，大家聚集到一个山头，然后就开始通过对歌的这个方式，有的呢是选情郎，有的呢是作为双方的一个打赌，我们会赢得一些什么东西。总之呢，是大家这个业余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我们的姑娘们已经开始出场了。 是的， 热热闹闹的赶歌墟开始了。 美丽的四位姑娘为我们带来的是美丽姑娘感歌虚。哎啊，小月，我听说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是 在壮族三月三的时候，全国有百位 DJ 也是专程赶到这里来参加了一台 我们 的 歌 曲，是不是？ 是的，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活动呢，都欢迎全国四海宾朋来到我们广西，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少数民族这个很特别的风情。只要你来到咱们的广西，不管你从前会不会山歌，到这里你都一定会融入我们这个快乐的氛围。 如果你兴致好的话，还可以吼一两嗓子，是不是？ 没错， 我能想到的是绣球，是壮锦，是五色的糯米饭。哎， 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咱们这儿都有。 来，我们继续听歌。展开了一袭红色的绸缎。 是的，我们听到这个歌声哈，虽然大家可能听不懂这个歌声当中的语言，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他是一位非常娇羞的。是的，我们听到这个歌声哈，虽然大家可能听不懂这个歌声当中的语言，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她是一位非常娇羞的少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那是因为她要出嫁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个歌曲哈，这个节目叫做《绣嫁衣》。 对，这个是载歌载舞的那种民族风情，来配合瑶族姑娘出嫁时的情景。 没错，瑶族姑娘出嫁，我想问一下刘慧，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什么样的民族特色在其中呢？ 瑶族姑娘出嫁哈，那肯定头上的头饰一定要有吧？ 没错，特别的隆重。瑶族的银饰在他们的这个民族当中呢，是运用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极致了。可能从一个姑娘哈慢慢长大成还是少女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就要开始进行准备。那今天我们要展现的其实不是他们制作银饰的过程，而是去绣嫁妆的过程。绣的是这个嫁衣， 他们身上穿的那一身美丽的嫁衣。 没错，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哪一家的姑娘如果她的这个嫁妆的绣服绣得更加的精致漂亮，那在寓意当中就会说明她的家庭会更加的和谐而幸福。所以一件绣衣里面包含的是母亲对女儿还有女儿对自己的爱情的一种向往和祝福。 虽然这位歌手蒙丽君他所演唱的这个语言我们并不是很能听得懂哈， 是， 但是从这样的音乐情绪当中，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位娇羞的新娘正在一心一意精心的来制作自己的嫁衣，为自己未来的这样一个隆重的人生登场的亮相来做这准备。 没错，让我们一起走进歌声，继续感受绣嫁衣的氛围。 嫁衣绣成了，我们美丽的瑶族姑娘穿上那一身特别美的红色的嫁衣，走向舞台的前方，预示着她将开始自己人生的新的篇章。 没错，我们的现在的大屏幕也跟之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有所不同。我们的新娘已经走出了她的闺房，哎，迎来了她的阿牛哥。 天晴要唱歌， 清泉流，清泉流，上坡下田要唱歌，溜溜泉，溜溜泉， 迎亲送客要唱歌， 清泉流，哎，清泉流，感谢快乐要唱歌，清泉流，哎，清泉流。 我 不唱山歌不快活， 日子放在歌里过，唱起歌来动又动。 喝口美酒暖心窝，不唱山歌不快活，日子放在歌里过，唱起歌来朋友乐， 唱起歌来朋友多。 这里是第二十届南宁民歌艺术节转播活动的现场，大家晚上好，我是刘慧， 我是小月。 现在来自老挝的歌手阿提萨拉达纳很自然的 唱了 一首《一带一路》，把这台晚会带入到了第二乐章《丝路情缘》当中。 没错， 在这个篇章当中呢，将会有东盟歌曲的串烧展示，也会邀请到很多的国家来哈。今年是邀请到了 越南、柬埔寨、菲律宾，还有等等一些东盟国家的歌唱家来到现场啊，演绎各国具有代表性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耳边我们将听到的是华乐演唱的越南民歌《过桥风吹》。 们将要听到的是一首泰国民歌《相思河畔》。哎，泰国这些年因为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缘故，跟中国的交流是越来越紧密哈。 没错，我个人也是去过泰国很多次的。那今年泰国的电影还有流行歌曲在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啊。不过这个泰国的民歌真的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民歌听起来大家会觉得似曾相识。 谢谢来自老挝的歌手阿提萨，来自中国的歌手华月，以及来自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柬埔寨的歌手宋优里带给我们的东盟歌曲联唱。 是的，再次的感谢大家的精彩演绎。俗话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那么今年呢，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来演绎。俗话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那么今年呢，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15周年，睦邻友好全面深化合作交流互动迈上新台阶，一座座魅力之城在东博会上绽放夺目光彩。 的确是这样，而今天晚上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壮族民歌放声思路，世界民歌慕名而至，这里就是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这里永远都有最真诚的邀约与等候。 是的，那么接下来著名歌唱家张英席以及著名巴扬手风琴演奏家吴琼，他们将用两首经典的俄罗斯民歌来告诉我们，在遥远的地方，山楂树旁的纺织姑娘依旧还在我们心上。 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is indeed the stage of international folk songs. Next, we're going to hear two folk songs from Russia, Hawthorn Tree and Weaving Girls. 车窗里灯火辉煌。 小的屋里，灯火在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她年轻又美丽，和眼睛亮 谢谢两位。同时我们要邀请张英喜老师，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英喜带来的两首俄罗斯民歌的联唱，分别是山楂树和纺织姑娘哈。两首歌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来讲一定不陌生， 对，虽然是一首俄罗斯民歌，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对它的了解程度非常高，你知道吗？包括那个手风琴上来的时候，我就勾起了很多年前的回忆，因为我妈妈会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俄罗斯风情 啊。总归这两首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很纯真、很优美、很浪漫的感觉。 是的， 对吧？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舞台上，真的我们会邀请很多优秀的歌手带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民歌作品，在这里一展他们的风采。那么今年我们刚才也是分享到了诸多的来自于，比如说我们听到的 柬埔寨的民歌， 对，还有这个 越南的、 老挝的，对，还有包括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来自于异域的歌手，他们也很知道在这个舞台上如何去表现他们对于中国民歌的一种致敬，把他们国家的一些民歌跟我们国家当代的一种形式相结合。比如说刚才的一位朋友就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 对，它其实里面所有的这个语言我们都听不懂，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就听到一带一路， 对， 反复的出现。 对，那么现在舞台上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在采访歌手张英喜，请他来讲一讲对于民歌的认识。其实我相信张英喜对于一些朋友来讲有一些陌生哈，因为他这些年一直在忙于歌剧演出。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一位歌手能够很执着的、很扎实的进入到歌剧演出的舞台，他其实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是， 对，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他非常棒的这个嗓音，对吧？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怎么说， 学习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张老师、金小鱼还有孩子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这首梨园新唱《梨花颂》。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let's appreciate the innovative combination of opera and theater art to peer blossom. 这样的特别混搭您听过吗？当意大利的歌剧遇见历史京剧，而且是新编的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梨花颂的时候，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梨园新唱，张英行联合法国的一位歌手金小鱼共同为大家带来。 没错，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节目里面有来自南宁的一群小戏迷共同表演的、因为近年来呢，政府是大力的推广和发展传统文化，所以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不忘传统，传承经典。 法国歌手演唱的是我们的传统戏曲， 没错， 这样的跨界合作，我们希望更多的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看到。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跨界欣赏的背后，我更加敬佩的是这种创新精神。 是的， 不仅仅是对于民歌，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一样，只有善于创新才能永保生机。 那不妨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创新所带来的美丽哈。 好， 那接下来我们会请出的是来自越南的歌手杜氏青花和来自中国云南的原生态艺术家